佢攞唔到攞唔到錢呢個問題嘅，即係 喂，你諗下，特區政府係坐擁幾千億嘅財政儲備啦。香港就算你真係要加税，都唔關你事啦，哥。你唔係交標準稅率嘅人，基本上好 minimal 好皮毛嘅啫。要加都係加啲利得税啫。上次我咪講過嗰個方案咯，有唔同嘅企業揾唔同嘅錢嘅時候，有唔同嘅稅率嘛。係咪關你咩事啫？ 同埋而家所謂咩嗱， 同埋我諗咧，即係嚟睇翻，即係有時民情咧就同嗰個事實嘅嗱，可能係脱節嘅，係啦，即一講到錢咧，就大家就即係非常之恐慌啊！即係一聽特別係即 係又唔一定喎、啊。你講高鐵嗰啲錢好唔恐慌啊？講三跑啲嘢好唔恐慌啊？ 唔恐慌 啊！你講呢個內地口岸由呢個十幾億變到550多億，恐唔恐慌啊？冇人恐慌喎、啊。即系你偏偏就系咁样样， 即救人，救人都冇理由救啲基建啦、啊。 点解冇咁 多？因为全民退保啦，有好牵涉好多嘢。我哋阵嗱，我哋呢节时间差唔多啦，下节翻嚟慢慢讲啦，我哋再。